锵锵三人行啊，这个很开心，又能看到这个叶老师和马老师交锋了啊！哎，不过一开始呢，这个我得跟你们解释一下，我今天这个穿着啊，因为我们能拍到腿，因为我20年前曾经呢，这个上边穿西装，下边穿短裤啊，这个被观众发现，就是投诉说我对观众不尊重，所以我今天必须得跟解释一下，这事跟经济也有关系。 你为什么又穿短裤呢？ 我跟你讲，对了，就是20年前的大裤衩子，和20年后哥们这一身儿， 完全不一样。 他今天就反映了尊重。哎，买的时候看到一套的，人家那个什么，就那个卖的那个店给我看，说男模穿这个走秀的。 你这属于这个名牌吧，名牌吧。 当然了，当然，当然，我这身材是等于男模横着放，所以我不走秀，我作秀。 我还以为我的那个照片有名儿，我是有一回到地里边去干活，就是去这个撒药那个除草，然后那个有个电视台就说你赶快来给我们救救场。 嗯， 然后我就奔过来，穿着一个皮鞋，没穿袜子，短裤。然后他们顺便给我一个西服打上领带，然后就在那儿接受采访，最后这个照片发到网上去，啊，然后一下子就很轰动。 好，亲自夏天劳动。 对呀，对，每一次夏天那个照片就会被翻出来，啊，所以这个一直这个什么超越，从未被一直叫什么模仿，从未超越， 模仿， 哎，从未被超越， 对对对， 对啊，原来是我模仿你，原来放在这儿。 这个马老师，你这个衣着没有问题 啊， 主要就是说，你为什么有时候有点 他怎么穿也就这样？ 对，按照我们少数锵锵观众的反应，他是问题主要出在口音，就说他的口音像是刚从地里干活来的， 这个 特别相似啊， 他已经好多了，他已经好多了。 所以你看，人叶檀上上海美女，这穿着永远都是非常得体。 是啊， 谢谢。 不是，因为这个穿衣服现在是个挺重要的事儿。你像我们主持人经常去一些场合，我呀就是现在越来越胖老丑啊，我就越来越不爱穿那个正装，打领带。哎，我还真请教了这个时装设计师，还是那个上海人，上海说这句，哎，那都是上海口音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看有些那个场合也有的，人家那个娱乐明星，人家没有穿那个礼服正装，人家穿的挺清凉。我说怎么看着也很合适啊？那上海设计师教了我这一道，他说是这样的啊，两个这个场合啊，这是两个选择啊，要不就正装，哎，要不就时尚。就是哎，你说他那咱这时尚， 你这今天走时尚范， 他应该给你设计个旗袍啊， 对吧？ 最时尚呀， 他应该穿马褂， 旗袍最时尚。 他应该穿马褂，要么我穿马褂，他穿旗袍。 哎， 那你们俩搭配会很好， 复古为时尚，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对。所以咱们就讲到这个，现在就说要想时尚啊，对吧？先得这个衣食无忧再说，对吧？这个人这个最基础的，因此呢，这个。请你们两位来呢，还是因为最近这个房地产出现了一些动向。 嗯， 哎，我一听啊，哎，有点惊着了。虽然我不太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叫做北京拟试行共有产权房。这下我一听挺激动啊，就是说政府帮你掏30%的钱，你只需要出70%的钱，你就买了房子给你住，是这意思吧？ 对。 那然后呢？过去说是淮安、上海就有试行， 干过。 但是淮安、上海的试行我也问了，是不能租的，对不对？北京的这个征求意见的这个稿啊，就是你可以租，但我不懂，比如说70%的产权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以后啊，租的话，这个租金要不要30%分给政府呢？政府是二房东吗？ 理论上来说应该要吧。 对，它里边那个征求意见稿，他说了，就是这些收益，你出租的收益也要按照这个份额进行分的。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理解，就是他现在叫共有产权房嘛，简称共产房，是吧？然后怎么个共产房？就是以前比如说，经常会出现小年轻还没结婚，呢，然后跟女朋友一块买房子。但是这俩以后能不能走到一块不一定，对吧？所以以前这叫合伙，但是会约定一个份额，以后这个房子产权怎么分？那么现在你跟谁合伙买房？你跟政府合伙买房。 啊， 政府占地儿，你占地儿。 但北京这个它的设计的这个主要要点在哪里，我觉得北京人一定要听清楚，就是以前它这个房子叫自住房啊，就是给一些低收入阶层啊然后那个建的房子，而且价格比商品房要低30%。但是比如说以前叫自住房的时候，你用100万买的这个房子是100%的产权。 哎，不，价格低30%，那是不是也就等于是政府补贴了？ 各种政策， 30%， 各种政策，比如说地啊，它有政策，其他有政策，包括对开发商利润，比如说你的这个利润不准超过多少。然后这样下来以后，就是等于是价格比以前都要低30%。但是现在比如说它变成共有产权房以后，名字变了，名字叫共产房了， 但是价格还低30%吗？ 价格按照如果是那个升级的话，正常应该是还低30%。如果低30%的话，但是你拿到的产权是什么？你以前拿到的是100%产权，现在你的房本上面加了个政府的名字，就变成了，就是同样的100万，你以前买的是100%产权，现在你拿到的是70%产权，30%的怎么来？就政府讲，你看我给你优惠政策，我这些别的我都就好像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候算账，我请你看过电影，我那个啥，我一个亲戚帮你办过啥事。 我听这意思，那这是政府要跟你把这个账算得 清楚 了。算清楚， 对， 是的， 是吗？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呢，像北京啊。这个是学上海的，我倒觉得学得挺好。他你跟政府结婚比跟其他人结婚要好。以前北京最典型的是回龙观那边，那这个200多平、100多平，然后到时候可以卖，然后谁拿到谁运气嘛，就相当于政府送给了你一份资本收入。你要回龙观，当时弄个5套，发财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想想看，像这种房子应该是给没房的或者是收入低一点的人吧。像回龙观这种人拿了钱之后就跟拆迁的农民一样翻身了，这肯定不是原来的初衷。现在呢，政府就是这样子，那我不让你来赚这个我的这个便宜了，我跟你在一起房价低一点，然后呢你我30%，你70%，这个价格呢低，然后你去买，买了之后呢，到时候出租我有一份钱。如果说你想要卖掉啊，上海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卖的话，我虽然拿30%，我有优先收购权，按照市场的低价，你把你的房子卖给我。 啊，就先卖给政府。 对，你不能卖给别人。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在上海的话很多人就不愿意买了。 他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 但 前面你讲那个北京那个回龙观，回龙观当年是没人要的。因为当年那个经济适用房的房价暴涨以前，大家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回龙观为什么当年建的200平、140多平的房子呢？当时没人要，是随便拿的。 我插一句，我不太明白。你比如说，他这个房子一样也是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按照市价走吗？ 他是按照低价走。我不知道北京这儿怎么样啊？上海这边的话很简单。我给你一个政府的市场的低价，然后呢，你要卖是吧？然后按照市场价打多少折，然后卖给政府。就是这样子。 那北京不是啊？北京它是啥？就是说，你比如说，这同样的地段， 对， 商品房，比如说是100万， 对 啊。然后呢，这个现在自住 共产房 就弄成70万，是吧？但是这30万就算成政府的股份，就是他参照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房来给你定价的。 好， 这个算不算？ 那比如说几年之后旁边的商品房假如说涨到200万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要卖， 按照两倍。就是这个叶老师刚才讲的一点非常对，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你是按照商品房的价格来定价的。 对， 但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保障房的品质一定不如商品房，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有很多限制，对吧？比如说北京规定5年内不准卖，而且你卖给的对象，对，你卖给的对象大多数还是没钱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价格是上不去的。比如说同地段的商品房5年以后可能翻了一番，你可能才涨了3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如果过5年以后房价如果按照过去的趋势上涨的话，你是完全吃亏的。所以你看在北京过去的经济适用房， 涨幅远远的低于同地段的商品房。 那你比如说要按这个前几年这个涨势来说，它涨得少点，但毕竟比我当时掏70%的时候也会涨，也会涨。你比如说同地段商品房是200万， 嗯， 假如说它那个时候就是市价就150万了， 嗯， 那么你说首选要卖给政府， 嗯， 那这个政府按什么价买呢？150万。 他按照当时的市场评估价来买， 哦，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假设文涛你有两套房，然后你想卖掉一套的话，那通常来说为了避税，我们就直白的说，通常来说为了避税肯定是阴阳合同嘛，这个价格压得比较低嘛， 嗯， 那这个时候政府事实上是有个评估部门的，你去做交易的时候，然后他给你一个价格，然后他就按照这个价格来进行交易的，这个是由政府的评估部门来交易的。 吃亏的， 嗯， 政府一评估一定给你低评估是吧？ 高， 那他不一定。你比如说他评估这个，如果他是个商品房就好办， 嗯， 因为旁边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但如果说他是一个保障房的话，这个价格就不好说了。你看银行给你评估的时候肯定是个评估低的。 就是我这么问吧，就是说这个共产房五年之后要是交易的话， 嗯， 定价权在谁手里？ 定价权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在市场的手里，但是市场的手里其实就是在政府的手里。 他这样， 因为政府的评估部门来评估。 对，北京市是这样， 哦， 北京市就是他的这个办法就是规定，就是参考市场价。 对 啊，他也不评估，比如说旁边那个小区，现在卖个8万， 嗯， 那就按照8万走，啊，按照8万的价格。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因为大家都认为你这个房子不如正常的商品房，所以你根本叫不上8万的价。所以你到最后，如果说你到最后，比如说政府回购的时候， 对， 那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他不回购， 那政府也会按照8万回购吗？ 不，没有规定他必须回购。 啊，政府 没有规定 我不买。 对对，他可以不买，他认为不合算。所以我讲就是说，我们这种房子本身，你看他有很多规定。后来北京市还出了一个什么细则，这个小区怎么建？智慧小区网络， 啊，交通配套，啊，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监管起来非常难。这个事儿最简单在哪里？就是这个事儿最古老什么时候来？它是来自英国，就英国当年因为有很多人也没钱， 对， 他为了解决这一部分夹心层，就是你既不是高收入，也不是最低收入， 嗯， 那么这一部分人怎么办呢？政府说，我给你掏点钱吧，我给你掏点钱，我们两个合伙来。他可以有7折的，可以有8折，可以有5折的，我可以占50的，我也可以占30，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来。但是他规定5年以内你必须自己把这房子买回去。但是他们两个是真正在市场上去买房，就不存在说你单独设了一个品种啊，然后来。那么实际上英国的这个共产房，他其实是政府给你借了钱啊，你免费，就是说我虽然占的股份，但是最后你几年以后你按照市场价去回购，等于什么呢？你白白使用了他几年的钱而已，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 产权各个方面 房事从来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表面那么简单。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那叶檀，你说这个不是在上海试行吗？ 对， 上海人对这个热热不热？ 不热。因为啊，是这样子的，以前啊，他这个上海一般来说，北京也这样子，这个低收入的人分成两块嘛，一块是这个在郊区的农民啊，这些人一拆迁，他是人上人啊，他这是绝对是大富翁啊，对不对？那他要干嘛要你这种共有产权房呢？还有一种是这个确实是比较收入低，那通常来说，这些人以前政府已经有给他的那种廉租的房子啊，这些房子，那像这些现在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共产房是解决哪些人？就是中产收入阶层钱稍微少一点，比如说。现在假设说100万买差点的房子， 嗯， 那么我付不起这个100万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价格往下压，假设说我20万、30万就能买了，然后到时候逐渐逐渐的付了之后的话，然后这些人肯定不会炒房的，因为你共有产权房炒房就很困难了嘛。像刚才说起来是北京这边的话，这个政府回购啊这些东西，像上海那边的话就很简单，到时候这个。如果价格涨了，那政府优先回购， 我想回购了我就回购了，政府优先回购，那就相当于上涨的这部分我拿不到太大的好处，那很多人就觉得没意思啊。很多人就是觉得他原来啊，说实话中国人，我不能这么说，我想说的是绝大部分人能赚便宜就赚的，这咱们说白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 那你经济适用房5年之后可以上市卖的，然后呢我有完全的产权的，然后又很便宜，我买下来之后5年之后一卖，因为以前房价都在涨，一卖我就赚大钱。但是现在这个共产房就很麻烦，他就不愿意，因为没有便宜好赚，到时候卖的时候很麻烦，还牵扯到政府一层皮，现在价格又没有低多少，这要是打7折，上海也有9折的，就是说它地段很好的地方，比如说徐汇区地段很好的地方，那它价格下来的就不多啊，就打个9折，人家想想看打9折，哎呦，我跟开发商说一说，说不定就打9折了，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再问一个，就是不能想象会发生的情况啊，就是说政府也得有利可图吧，对吧？ 对， 就是，但是比如说，万一要是将来真的中国房地产发生像东京那种经济衰退，砰一下崩盘了，哎，那岂不是政府这30%，政府也亏了？ 他这样的。他这30% 不会，叶楠挤了挤眼睛，他不会，为什么不会？ 他这30%不是自己掏的真金白银，他是算的股份。 哦， 比如说我的优惠政策，我值多少钱？这个政策是卖给你的，然后呢，我这土地所有金嘛，也便宜，杂七杂八下来以后，哎，我告诉开发商，你这个不能超过多少，那么比周边低了30%，他不是说他自己掏的钱。 那 对吧， 我举个例子啊，最近上海比这个共产房还进了一步，就做了租赁土地。什么叫租赁土地呢？就是说我这块地出让，我告诉你，就是你建了房子之后就是全部拿来出租的，就不是卖的。所有的房子1800多套嘛，最近这两块地全是拿来出租的。那么它的地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它的楼面价呀，像张江，然后再加上嘉定那个地方，楼面价是5000多，最贵的是楼面价每平方米5900块钱。你想想看，上海每平方米5900是一个什么概念？边上的楼面价，地王啊，都已经嘉定那边就3万多了，都已经3万多。那政府按理来说很吃亏了，因为他一下子就是本来可以卖这个几十亿的，现在卖了几亿，那这个有可能40亿就没了。政府的钱就没了，政府是很吃亏，但是这个吃亏确实是吃亏，问题是政府没有拿出真金白银，我就是拿出2块地来，我卖的低了，到时候靠租金收入来偿还，但是这2块地我不是说真金白银的付出了多少钱，而是说别人本来应该给我43万，现在只给了我43亿，现在只给了我5亿左右的话，那我这一块就是整个的收入减少，他没有拿出真金白银。 哦，账面上， 而且是他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不可能大面积推广，他不可能说所有的地都卖那么少， 那就完蛋了， 你的地是卖不出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告诉大家，你在这个共产房里边你是占不到便宜的。那也许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不让你占便宜。 我想问问，就是他拿出的这个地建这种共产房，他的前身是什么？就等于。这个玩意儿，它之前它是对于什么的一种进步，对于什么的一种调换？ 它以前比如说这个在江苏淮安，就最早07年搞的那个，它是在以前经济适用房的基础上，啊，就以前搞经济适用房，大家认为弊端很多，比如刚才叶老师讲的有很多弊端，啊，你还能套利啊，你还种种的，最后政府说，哎，这一部分我对你的优惠啊，我得算成股份，最后就变成共产房。那大家认为升级把那个牟利的空间给打掉了，那么北京市学的这个是在他以前自住房，自住房也是供应给那些没房的低收入阶层的，但是以前呢，就是你拿这些钱买到的是全部的产权，你现在买到的是什么呢？70%的产权，而且现在呢，根据他的现在的那个建设标准，因为以前大家吐槽这个自住房，就是一个是很远，鸟不拉屎的地方， 嗯， 啊，特别偏，你本来就可能值那么多钱。第二个就是由于你是保障房， 然后房子的品质比较低。我不知道叶老师肯定没有住过保障房，我住过。 你住过吗？ 我住过，就是我当年买的第一套房子就是北京的经济适用房，所以我要给北京很多买经济适用房的人证明，就是当年我们没有占便宜，因为当年是那个价格没人要的，包括回龙观一带啊、田通苑一带，那房子很大，你随便去买。那后来当然因为是房价暴涨以后，暴涨以后它的价格优势体现出来，当年没有体现。而且我讲我以前的那个房子，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当时是3950，3950买的，但是周边的有商品房还有3600的。但是最后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看那个楼盘嘛，我就了解那个价格，我们那个房价涨到6万多啊，6万多，就是现在是6万多，但是周边的都过10万了，就是以前那个3600的都过10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品质不行，像包括小区的管理啊，各个方面品质都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北京的自住房之前也有这问题，就是你的品质不行，其实你可能就值那么多钱。而且到最后转让的时候，因为有很多限制，比如说以前北京经济适用房转让的时候是必须转让给那些低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买房，它对价格是非常敏感的。其实意味着什么？你往外卖的时候，你的这块增值其实不如普通商品房。所以，这个制度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如果想占便宜的人，没在这个里边占便宜，第一，你肯定占不到。政府算账比你要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意识到推这个房的本质在哪里，就是帮你免费融资啊，政府。你以前你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 啊，你没那么多钱，给你融资，你不要想太多，你不想着说，哎，我在这个里边会怎么样，会跟别人一样，你不一样。所以因为我是北京市的，我肯定还要给写意见，就是因为他征求意见嘛。我写意见，我最近基本上草拟了一个这个意见稿，我是强烈呼吁， 主要是征求你的意见是吧？ 没有，我是强烈呼吁他完全按照商品房，就是你不要再搞一个品种出来。那政府你要真给他融资的话，大家到商品房市场上去买，那么你也可政府你也可以不出钱，你把你以前收的开发商的那个土地出让金，你按照比例你给他退了，这不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北京市政府没有做错。这个他说的一开始那个没有涨经济适用房这一块，经济适用房就是给低收入者来住的。你这个建140平，尤其是建200多平，就是错的。哪有经济适用房建个200多平的？ 是是是是是， 你说是不是？ 那豪宅了都。 哎，对吧？而且是。 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就可能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任何举措对房地产市场都有影响。 对， 这个共产房推出，你觉得会让北京房价下跌吗？ 北京房价已经下跌了。就是共产房推不推出都没有太大关系，这就跟上海推这个租赁土地没有太大关系一样，因为他推 上海当时试点搞这个的时候，对房地产价格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上海搞这个东西之后，事实上搞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到最后没有多少人来买。因为他发现不能赚便宜了，然后政府又管得很多，他就很麻烦，他根本就不愿意买，不愿意买就有很多剩下来。但是上海商品房该涨的还是涨，所以我说真正的这个你把漏洞堵住，然后是不让他赚这部分钱，我发现穷人突然就不知道到哪去了，就跑掉了。所以说我是认为这个北京这个做法还是正确的。你想想看，你要赚一定的便宜，你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咱们说白了，你比如说这个房价便宜了，对不对？房价便宜了之后，那你出售的时候你就得付出一定代价，你不能说这个按照市场价出租之后，然后所有钱再给你。那么我按照市场价格来买的人，我就吃了大亏了，我凭什么要吃这个亏啊？ 他本来是按照市场价啊，因为他70%就是市场价，而且呢，就这个东西还是一定就是说，你不能让穷人永远是穷人。对吧？你比如说，他该涨的还得涨，他该收益的，因为啥呢？他掏的是产权的钱，不是廉租房的，也不是公租房的。因为廉租房、公租房，这是产权归政府。但是你这一块你拿的是真金白银买的，比如说北京市的70%，它是完全按照商品房的价格给你的，你凭什么不让我占便宜？ 这个 我就应该占便宜啊。 那 我只不过借了你的20%，就是现在我们把这个账还过来，就是我借了你30%的钱，但是70%钱是我掏的。 那就没错啊，那就没错。 所以你不能讲说他不能占便宜，或者他占便宜是对的。 没有，他也不应该赚便宜。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个生意，你30%，我70%，然后得了多少钱，房租多少钱，然后大家来分，到年底的时候分，我70%，你30%，对不对？ 他是按照这 如果是卖掉的话，也是我70%，你30%，那我不能拿100%，以前是拿100%的。 对，但是融资它有成本，比如说你现在的银行贷款，你拿到的，你可以算一下啊，你拿政府的钱，你能不能占便宜？或者你直接去借钱，这也是可以，你拿100%的成全。对吧？因为他这个最关键的是按照市场的。 那如果他能够拿100%的产权的话，他就不用去买这种房子， 那 也不用买去买廉租房了， 你就没有必要推出这个东西。 所以， 因为最终你占了成本。 所以他尝试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相当于我价格跌了30%嘛， 不是跌，因为你拿着70% 的。争议在你们俩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不是，因为他没住过这个经济。围城。